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our best friend dogs。 今天我们要了解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狗狗。好，那这一段呢也是选自四级的听力考试。When talking about dogs, a lot of people don't even know why dogs are so loyal to people. 就是这个狗狗为什么对人类如此之忠诚。 对。 其实你都是有的人说呀，那是不是因为你每天喂它呀，猫你也每天喂它呀，但是它并不是那么忠诚。好，那我们今天呢会谈到狗狗的一些习性。那在听力中呢，当你谈到动物或者植物的时候，你都要注意它的一些习性。 哎，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说到动物的时候，我们的第三人称是用 it 呢，还是用拟人的那种 he 或者 she 啊这样的说法？ 在这个科技类的、学术类的文章里边，你应该用 it。但是如果说你养了一个宠物，那你把它当成你的家庭成员，那就有可能用 he 或者 she 去指代它。 就是把它当人来看哈。 对了。 明白了， 就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有的时候不光指这个动物，我们比如说指家乡，有的时候也会用 she。 Motherland。 对了，祖国母亲。 你看啊 ，motherland 这个祖国，这个 mother 就是女性嘛，对吧？所以就是 she 作为一个第三人称也是可以的哈。 对，所以这个代词呢，你要多多的去阅读，然后你去体会什么时候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他会用宝盖他，什么时候他会用拟人。 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关于宠物狗的这个方面呢，那就是 dogs They are our best friends， 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么等会儿我们会听到研究人员来了解狗的一些习性。 好，那这里还会讲到一个词，就是人类。人类呢，它做一个总称就是 M-A-N, man。比如说 man's best friend 是 M-A-N +S, 人类最好的朋友。那我们指 M-E-N 是指人们，男人们，这时候会用复数。再来呢，就是会用到一个词叫 strategy。strategy 这个词是策略，它也有方法的意思。好，再往下呢，有一个常见的词组，就是 benefit from something。比如说 ，they could benefit from avoiding conflicts with humans。他们能够从避免与人类冲突之中受益。benefit from something 就是从什么当中受益。那如果 benefit 主语用人，比如说 I benefit from my English。我从我这个英语上获益，那直接就用人去做主语。I benefit from English。那反过来，如果我用英文去做主语的话，就是 English benefits me， 英文让我获益。这时候的 benefit 就是及物动词，直接 benefit somebody。 我想问一下 ，benefit 有没有形容词？比如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让人受益的。 就是 beneficial for something。比如说科技对人类来讲是有好处的，你可以说 new technologies are beneficial for man。 好了，以上就是 benefit from 以及 benefit 这个词的用法。再接着下来是一个搭配叫 conduct tests， 就是进行试验。好，然后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是 screen。 screen 呢，当屏幕讲， 你可以指这个大屏幕，比如说你放这个 PowerPoint 文件的时候，这个背景的幕布可以叫 screen， 也可以指电脑的屏幕 screen， 也可以指窗帘 screen， 屏风 screen。所以 screen 这个词呢，它具体是什么含义，需要根据上下文去判断。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neutral，N-E-U-T-R-A-L， neutral 是中立的、中性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在一个冲突中保持中立地位，你可以就用 the country keeps the neutral status between the conflicts。好，再来呢就是 track。Track 是追踪的意思，比如说在科学实验中，你通常会用 cameras， scientists use cameras to track eye movements of babies， 科学家用摄像机追踪儿童的眼球活动， track movements， 追踪运动。好，然后谈到这个实验里边，他还会用到 sense 这个词， sense 是感知感觉的意思，To sense their emotions， 去感觉情绪。好，以上就是我们要预习的生词。下面呢，咱们来听一下这次讲座的录音。这个讲座呢，还是信息比较多，它会讲到一些实验，请大家听一下实验的方法，以及实验的过程和结论。 Dogs, man's best friends.Have a clear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angry owners. They look away.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dogs limit their eye contact with angry humans. The scientists suggest this may be an attempt to calm humans down. This behavior may have evolved as dogs gradually learned they could benefit from avoiding conflicts with humans. To conduct the tests,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researchers trained 31 dogs to rest in front of a video screen. Facial photos of dogs and humans wer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for 1.5 seconds. They showed threatening, pleasant, and neutral expressions. Nearby cameras tracked the dogs' eye movements. Dogs in the study looked most at the eyes of humans,and other dogs to sense their emotions. When dogs looked at expressions of angry dogs, their eyes rested more on the mouth, perhaps to interpret the threatening expressions. And when looking at angry humans, they tended to turn away their gaze. Dogs may have learned to detect threat signs from humans and respond by trying to make peac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 Sani Sampi, avoiding conflicts,may have helped dogs develop better bonds with humans. The researchers also note that dogs scan faces as a whole to sense how people are feeling, instead of focusing on a given feature. They suggest this indicates that dogs aren't sensing emotions from a single feature, but piecing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all facial features just as humans do. Questions 19 to 21.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9. What do dogs do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angry humans? Question 20. What does a dog do when it sees the expressions of angry dogs? Question 21. How does a dog sense people's feelings?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四级听力的录音材料，这一段材料呢是有关于小狗的。 对了，那我们在讲到狗狗的时候呢，就是看它有一些什么习性。好，我们逐句来看看都说了些什么。 Dogs, man's best friends, have a clear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angry owners. They look away. 狗，人类最好的朋友，为了应对生气的主人们，他们有自己非常清晰的策略， 那就是他们会看向别处。好，这里有一个同位语 dogs 逗号 man's best friends 逗号。好，这个 man's best friends 就是同位语啊，就是指这个狗狗就是人类的朋友。New research shows that dogs limit their eye contact with angry humans. 新的研究表明，狗会减少与生气的人类进行眼神交流。这里有一个固定的搭配叫 eye contact， 眼神交流。这个 eye contact 在口语考试雅思里边，你需要和考官去对视，就是要有 eye contact。The scientists suggest that this may be an attempt to calm humans down. 那科学家们呢就提议说，狗狗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让人类啊平静下来，冷静下来。Calm somebody down， 使某人平静下来。这个 calm 是 C-A-L-M。This behavior may have evolved as dogs gradually learned they could benefit from avoiding conflicts with humans. 那么狗的这个举止可能会随着什么而进化来呢？而长期形成呢？这个 evolve 是进化形成的意思。那他说是随着狗狗逐渐的学习到，他们要想躲避啊，避免与生气的人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就可以这样做，从这个避免冲突的这个角度获益。To conduct the test,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researchers trained 31 dogs to rest in front of a video screen. 那为了进行试验呢，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就训练了31只狗狗，就让他们在视频屏幕前待着。To rest in front of a video screen. 这个 rest 就是待着的意思。Facial photos of dogs and humans wer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for 1.5 seconds. 这时候你这个视频屏幕上呢，会显示人脸和狗的脸这个照片，也就是狗和人类的面部的照片呢，就在屏幕上展示出来，持续 1.5 秒。They showed threatening, pleasant, and neutral expressions.这其中的面部表情就包括威胁的，还有高兴的，以及中性的这些面部表情。Nearby cameras tracked the dog's eye movements. 在附近的摄像机追踪了狗的眼睛动作，这个眼部的活动。Dogs in the study looked most at the eyes of human and other dogs to sense their emotions. 于是这个追踪就发现，在研究中的这些狗狗大多数时间看的最多的就是人和其他狗的眼睛，它是为了去感知主人的情绪啊，就是狗的情绪和这个人的情绪。 When dogs looked at expressions of angry dogs, their eyes rested more on the mouth 啊，就是他们在看这个生气的狗狗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目光呢大多数情况是停留在嘴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不看眼睛，他看嘴。Perhaps to interpret the threatening expressions. 也许这样做就是为了解读威胁这个表情。And when looking at angry humans, they tended to turn away their gaze. 好，这个 gaze 是盯着看的意思，名词盯视。那么当他们看愤生气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更往往会把这个视线移开。 Tend to do something 就有可能做什么事儿，也就是说这个狗不会百分之百的这样做，但是更倾向于这样做。 Dogs may have learned to detect threat signs from humans and respond by trying to make peac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 Sunny Songpi。那根据这个研究人员啊，叫 Sunny Songpi， 这个研究人员说呢，狗狗可能已经学会了去发现人类的一些威胁性的这些迹象，并且呢做出反应，那就是试图

好，听完了这边录音了，那么录音最后呢，给大家留了这几个思考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大意，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 What do dogs do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angry humans? 那么当小狗面对愤怒的人类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 哎，如果大家有养狗的经验，你们觉得这个狗狗会干什么呢？哎，然后你再对一下听力，是吧？ 我是没有养过狗啊，但是我经常在这种纪录片里面看到，小狗如果遇到主人发火的时候，很老实的，躲在墙角站着。 哦，好，这里边呢，课文中里面说呢，这个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dogs limit their eye contact with angry humans， 就是不敢看你， 避免眼神接触啊。这个是狗对于人类生气的人的反应。那如果是狗对狗生气的时候，什么反应呢？他回答的是，这个狗狗一看生气的狗， 它就会做出另外的反应。 它是会看狗的嘴，还记得吗？ 嗯， 他说 when dogs looked at the expression of angry dogs, their eyes rested more on the mouth, perhaps to interpret the threatening expressions. 当狗看到对面愤怒的狗的表情的时候，他们的视线会更多的放在嘴巴上。 因为狗嘛，它一着急了，它就咬人，它就咬别的狗。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狗见到其他狗生气的时候，它关注这个嘴会不会扑过来咬它，是吧？时刻呢准备着逃跑也好，反击也好。所以我是这么想啊。当然，狗有狗的思维了。咱们就课文来回答的问题，那就是 ：Their eyes rested more on the mouth of an angry dog。啊，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他还提了一个问题 How does a dog sense people's feelings? 他怎么去判断人的情绪呢？就是说这个狗怎么知道人是喜怒哀乐怎样来的？好，他呢会用这个 Dogs scan faces as a whole、They may put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all facial features。他可以把所有人类的这个面部表情放在一起综合来考虑这个是代表人的什么情绪。好的，以上呢就是对于这一段听力中问题的回答啊，不知道大家都抓没抓到重点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口语考试中让你描述狗，我觉得这一段素材完全可以用上，所以大家在考雅思之前，这个四六级的题你也多去听一听，然后呢把这个素材整理利用，并且多多的在嘴里念到熟。那我们继续来整理一些词。第一个呢就是表情，这个单词就是 expression。 嗯，在我们刚才的文章中提到，小狗会看人的表情，也会看狗的表情，它会做出不同的回应。看人表情的时候呢，看到哎，这个人他非常愤怒，他会避开视线，他不跟你视线交流。 好，那就是英文叫 avoid eye contact。 啊，你也可以说 to avoid direct eye contact， 避免直接的眼神交流。 没错，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也比较有用，就是 facial， 面部的。课文中提到了 facial features， 面部特征。那我要是说 facial expressions， 就是面部的表情。好，那么 facial 是 face 这个词的形容词，它的拼写是 F-A-C-I-A-L facial。再来呢就是 sense 这个词当动词讲， sensing emotions， 感知情绪。sense how people are feeling， 去感知人们是什么感受。最后一个词我觉得要扩展的就是 bond， B-O-N-D， 这个 bond 是纽带的意思。那课文中呢说的是 help dogs develop better bonds with humans， 帮助狗狗与人类形成更好的纽带关系。所以这个 better bonds with humans 就等于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humans， 所以纽带关系啊，这个 bond 就等于 relationships。 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用啊，很有表现力。那我们再讲讲这个 bond 这个词，比如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怎么用 bond 去形容呢？你可以说 the bon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那我要是加强这个纽带关系，你可以用 strengthen the bond。 你也可以说 to develop better bond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就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形成更好的纽带关系。

It's 7 a.m. Beijing time.